个系我哋嘅新节目，叫澳楼红蓝 红蓝绿，系 系，我系叫阿 Silk， 哎，我叫 Kelvin 啦， 系， 咁我就系 Raymond， 咁我哋系即系都系住在澳楼两边非常多年嘅移民啦，咁阿Silk 咧就系土生土长嘅移民第三代， 系。 咁对澳楼嘅事咧，都可以话系非常熟悉，即系一般嘅网台讲俾你听嘅嘢，都未必系真嘅。呢个节目 系 讲俾你听嘅嘢，我唔敢话 100% 啱，但系起码都有 99.5% 系正确嘅。 同埋我哋就比较咩啲啊，即系少将自己好主观嘅嘢抌落去啊。因为 我哋尽量都客观咯，做得。 因为我哋点讲咧，我哋就同其他移民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其他移民就比较喜欢聚翻自己堆人，但系我哋都系比较喺啲西人地方做工嘅多，同埋好亲戚都系比较多唔同嘅种族啊，好似啊。Kelvin 有亲戚是有毛利人血统的，是吧？好像 是。是啊，有毛利人血统，有亲戚是韩国人的。 是 啊。都不同种族啦，啊，都算。 我就是因为有亲戚是混血儿啦，是啦，之后亦都不是一个很纯种的唐人啦。咁当然我的屋企，即是我阿妈屋企就来了澳洲都有过百年嘅啦，咁其实你经历过好多嘢啦，二次世界大战啊，白澳政策啊，都经历过嘅。咁同好多九十年代嚟嘅香港移民又有啲唔同啦。咁当然以前我都比较同香港移民都系有少少摩擦嘅，因为都系同而家呢个当世一样啦，新移民同啲旧移民或者 local 都系会有少少价值上可能有少少偏差，咁咧其实后嚟咧就了解多咗之后就大家做朋友啦，同埋大家一齐social 下咁样。 喂，咁啊 Raymond 咧，介绍下。 我介绍下我自己移咗民廿几年咯，又住过喺澳洲，又住过喺纽西兰，咁即系都系两边住嘅人啦。咁而家就多啲时间喺纽西兰啦，咁啊，迟啲就可能会即系会回流翻香港，咁啊，而家不过即系回流翻之前，咁啊，留低一点血脉啦，算系啊，做啲节目咁啦，即系当系纪念一下呢个廿几年嘅学到嘅嘢，就即系讲翻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啦。 嗯。咁其实我都相信，其实香港都几多人回流翻去香港嘅，因为即系对于我嚟讲就冇地方回流啦。咁因为其实外国地方，即系对于一啲有 skill 嘅唐人或者外国人咧，唔系可能佢嘅第二代，佢嘅细佬哥就会容易啲嘅，但系如果你即系我觉得系过咗十二岁之后嚟嘅啦，就适应上咧，始终都系唔可以好完全咁融入社会，唔系唔可以融入社会，系始终都有差别对待咯。因为系好多嘢都系好表面嘅，其实因为我睇到其实佢好多香港媒体讲嘅嘢咧，都系讲到外国貌似系天堂，哦，可能景色都系嘅，咁但系如果真系生活嘅话，貌似都有都系有少少 difficult， 同埋系唔系咁容易嘅。 咁 尤其是我自己嘅祖先啦，嚟嘅时候就系唔识英文啦，当然系食过好多亏啦，甚至系俾人虾啦，可以咁讲啦。咁当然呢啲旧事啦，但系点讲咧，都系唔容易嘅。我就知道，外国不是天堂。 你话景色靓咁，其实香港景色都唔错啊。同埋，即系如果讲你讲公众地方嚟讲咧，即系 public spaces 啦，即系 open spaces， 嚟讲，其实香港唔会差得过世界其他地方，即系香港即系有佢好美好嘅地方啦，仲系即系你啲郊野公园啊嗰啲，连外国都唔会有噶，即系佢郊野公园有嘅设备同埋有嘅即系俾到游人嘅方便啊，即系喺外国都唔会有类似嘅嘢啦。其实就咁，即系唔好俾某啲传媒，尤其是《苹果日报》唔到啦。因为佢哋就即系其实佢哋宣扬紧一样嘢，就系 anywhere but Hong Kong， 系咪？ 即 系 咁啊，度度都好过香港嘅咁样。咁其实事实就未必系咁啦。咁唔紧要啦。咁我哋今日讲翻我哋节目嘅主题啦。咁我哋录音嘅时间咧就系4月25号。咁啊，即系澳楼都系放假嘅，就系澳楼军团日。咁啊，我知道啊 ，Silk 咧就有好多亲戚啊，嗰啲都曾经喺澳楼军团嗰度做过嘢噶噃，或者参军。 哇，咁犀利！ 都有啲好 senior 嘅 family member 系仲参加个 D Day 添，即系 D Day 系应该点讲？佢哋 诺曼底， 诺曼底 系诺曼底，冇错冇错冇错，系诺曼底登陆都有嘅。咁我亦有 uncle 系负责呢、這个叫做帮手即系 look up 就嗰啲唐人嗰啲纪念碑啊，即系其实澳昆士兰都有啲地方系有唐人参战过嘅，即系华裔血统嘅人参战过，咁佢系有份 look up 嘅，同埋佢就系都系喺外。即系唔系喺唐人地方大嘅，但系佢都几觉得自己系个唐人嘅。即系其实识我嘅人都知道，我好多细叔伯咧都系喺帕帕廖坚尼度出世嘅。咁佢哋咧就经历咗呢、這个二次世界大战啦。因为当时日本人就打到去澳洲嘅北部啦，之后就其实咧布里斯本就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即系。是这个应该是一个总指挥部，没记错的话二战的时候。所以我都有几多亲戚是做这些这样的义工，帮手看看那些纪念碑啊，或者帮手整理一下资料啊。咁讲返这个 Anzac Day， 咁呢就在 Gallipoli 嘅，就是中文是不是叫加里波利啊，好像是。咁是咁呢就是对于澳洲同埋纽西兰人嚟讲系几重要日子嚟嘅，因为选兵接将啦，尤其是纽西兰，我冇记错嘅话，好似有五分之一嘅男性系参咗军，同埋系受伤定系死亡啊，系嘛？好似系， 按比例嚟讲咧，就纽西兰就最死得人最多， 最伤嘅一个国家， 最伤系啊， 系冇错。咁亦导致咗后嚟嘅 Tampan Tiki 嘅年代，即係因为战争死咗好多男丁啊，所以澳洲同纽西兰两个国家就要喺佢哋嘅前宗主国英国搵返一啲移民过嚟啦。当然当时嘅移民就好简单嘅，就真係十磅钱买一张船飞，咁就落到脚㗎啦。咁呢个就係、是、我哋 show 开 Tampan Tiki。咁呢、這个日子呢就係 Anzac Day 呢，有亦有激起咗好多人呢就会想脱离呢个叫做英皇管治啦，即係同香港有十分唔似嘅。其实Republican 呢係呢一两年就稍为popular 咗，因为尤其是呢、這个查理斯王子咧，系十分弱势嘅一个君主。如果佢做到皇帝嘅话，所以好多人都话，如果系查理斯王子，如果系可以继承呢个皇位嘅话，就应该系好多地方可以变成共和啦。但系如果威廉王子可能仲可以补翻嘅，补住呢个皇家领地 啦。但系啱啱嘅。Commonwealth Games 咧就確認咗呢個查理斯咧就係、是、做呢個 Head of the Commonwealth， 咁所以佢有份新功啦呢、這個查理斯王子。 69岁人就有份新工， 嗯， 就系做呢、這个啊，即系英联，所谓英联邦，佢唔系叫英联邦啊，而家叫做国协啦。咁其实就系英联邦嘅，都算系英英联邦嘅阿头。咁其实即系佢接位嘅机会系 100% 咯，可以话系。 系。 咁 啊，应该 即系其实奥纽军团日最初。即系最初就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啦，就俾人 冇错 召咗去土耳其啦。咁冇错嘅，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喺历史上面可能系唔系十分重要啊。即系如果你大历史嚟讲，唔系一个十分重要嘅战役，即系基尼普利。但系喺澳纽嚟讲咧，即系有好多人就反省咯，开始点解要为一个几成万公里以外嘅万几公里以外嘅地方，即系牺牲咁多人咧。 嗯， 即系澳洲都有呢啲即系讲法，就系、是、其实即系 Gallipoli 就唔系十分应该，即系个重即系 Anzac 嘅 spirit 就唔应该摆喺呢个 Gallipoli 嗰度，其实应该摆喺一个 Kokoda Track Campaign，就系、是。1942年嘅时候呢，就喺巴布亚嗰边，即澳洲嘅巴布亚领地，同日本仔打嘅。咁 係 个古德 check 都死咗好多人㗎。咁澳洲人呢，就即同埋美国人就奋战呢个日本兵啦。咁即係基本上係即系点样讲咧？系打到日本残废嘅， 但系佢哋日本人都好残忍嘅，因为据历史记载咧，日本人系将啲人即系唔知系咪杀咗，但系将啲白人兵种嘅尸体攞嚟做饺子嘅， 因为冇办法啦，唔够军粮，即系日本仔，即系呢个都系冇办法，同埋即系嗰阵时打紧仗咧就。日本人咧对白人嘅囚犯咧都好唔人道啊！即系 冇错， 即系当然其实两边都唔人道啦。不过即系日本佢不人道嘅，即系嘅 程度系就冇错冇错 厉害啲啦。 嗯， 包括喺东南亚，佢哋都系比较残酷嘅，对住英国军队，佢哋都系比较残酷嘅日本人。咁我都有个 uncle 嘅。阿爸啦，咁又系巴布亞新幾內，當時巴布亞新幾內係澳洲嘅領地啊，咁咧佢就係俾日本人捉咗去綁咗手，咁咧槍即系就喺 Moresby 即系巴布亞新幾內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嘅海邊，咁 嗰度差唔多最南， 系啦 Moresby， 咁咧就處決咗，仲擁埋落水，擁咗落水之後咧。仲向水道猛咁开枪，因为惊佢死唔去啊！咁咧之后佢就带住佢嘅一个两个妹啦，咁当时系10岁，一个妹系5岁，之后另一个妹3岁，同佢阿妈就走难，就南下咗去呢、這个叫做 Northern Territory 叫咩啊？北领地。 北领地 之后就定居咗，因为佢哋当时仲喺澳洲嘅。令地，所以佢就系、是、其实就系、是、都系澳洲公民嚟嘅。当时啊，依家都系啦，当然系。咁咧，另外有一个叫做D 乡里啦，即系又系一只中文字都唔识嘅。咁佢就咁佢真系好惨嘅，佢就系成家死晒，就剩翻佢一个。咁之后一班乡里就将佢 B B 仔，因为佢老豆老母都系俾日本人捉咗去处决啦。咁就将佢 B B 仔抱咗，即系坐船。南下喺巴布亞新幾內落到北領地，就一個白人家庭長養大咗嘅，所以又係一隻中文字都唔識嘅，只係知道自己一個姓咯，就係、是、知道自己個中文嘅 spelling 嘅姓咯。咁其實戰爭都係殘酷嘅，同埋點講咧？有時候我覺得有啲地方嗰啲人咧就美化咗呢種，即係將啲呢种咁残忍嘅嘢美化咗，甚至我觉得有少少心痛嘅系你自己可能受到某些政权嘅打压啦，但系你唔系要美化敌人去 去叫做咩？叫做 protest 噶嘛，系嘛？ 嗯，讲即系系美化敌人去抗议现在嘅政权， 系啊， 系咁讲。 冇错，但系你嘅敌人的确系个人，系残忍同埋系不人道啊嘛。咁其实咁样系咪会令到好多人都系好不安呢？其实我一直都咁谂嘅。其实同埋有人，即系我以前识个女仔都更加奇怪嘅。佢嘅 WeChat 咧上面咧系摆咗希特拉嘅相嚟嘅。是希特拉抱住一个细佬哥，之后佢话：你哋睇下啦，希特拉其实都有佢仁慈一面嘅，佢都对啲细佬哥好好嘅。咁系，咁一个钟总有一个坏咗个钟，总有两个时刻系准嘅，系嘛？咁希特拉咁佢都有某一个片面 aspect 系或者系仁慈系嘛？虽然佢杀过百万嘅人系嘛，所以其实而家呢个世代咧，我就觉得有咗呢个 social media 之后，尤其是 Facebook、Twitter， 会好似人貌似都会好多价值观都扭曲咗。 正面嚟讲啦，我觉得咁你有 internet， 咁大家个距离拉近咗咯。 系， 但系反面嚟讲咧，就系好多人就系、是。讲一啲唔啱嘅嘢，或者一啲好即系唔应该散播嘅思维，譬如话好似种族主义啊、白人至上主义啊，又话对恐怖主义啊，咁呢啲咁嘅资讯咧喺 internet 上系流通得好紧要嘅，好容易就接触得到嘅。 嗯， 咁容易散播呢啲咁嘅资讯，个后果就系令到大家个即系大家个社会变得分离咯，我就觉得系咁咯。 或者系有唔同嘅 group 啊，系嘛？ 系啊， 即系 大家有唔同，大家自己就匿埋去自己中意听嘅嘢度，就唔会听对方嘅嘢嘅。 哦，同埋有样嘢就系你佢哋系好中意挑起族群之间嘅矛盾啊嘛，因为矛盾咧就可以即系、就是、有 headline 啊，所谓嘅即系可以做头条啊。你冇矛盾嘅话就冇头条、有矛盾咧就可以。啊、搞镬劲啊，即系所谓嘅，根本上就系令到个，即系我唔系话个社会一定要和谐，咁但系就令到个社会咧， 唔得理性， 系冇理性啦，同埋好多仇恨啊，其实咁系好危险啦，即系我认为就，因为如果你睇下一啲多民族国家，譬如好似新加坡啊嗰啲咁，即算系成功嘅多民族国家，咁佢哋。即系好少去挑起唔同嘅种族矛盾，同埋佢系竭力咁维持种族之间嘅和谐，同埋每一个种族都系平等嘅，真正嘅平等。 嗯， 其实咧，美国都做唔到啊。其实反而即系如果你睇翻即系亚洲地区做得最好就系新加坡，唔同种族根本上都系。都是有同等的机会，同等的学习机会，在法律上面是平等的。你 但是有人讥笑他们没有这个言论自由、 因为他是有需要为言论设限的，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他将那些、hate speech 都是合法的话，就是好像香港那样徒意宣扬的东西，如果佢讲，即系新加坡系有啲人出嚟讲话，印度人啊，应该赶翻佢哋翻印度啊，或者系 歧视佢哋 啲 马 拉人 应 该赶走啊，印尼人啊，全部应该赶翻去印尼啊。咁嘅话咧，成个国家都会有问题。而不过即系咁讲，佢限制呢啲其实系有原因，即系限制个言论自由其实有原因，而且对个整体社会其实系有利的。你唔可以完全不设限噶嘛？就算喺某啲西方国家都系噶、你唔可以讲 hate speech 噶。其实香港 我就想讲话德国系佢就俾香港啲媒体讥笑啦，即系有啲叫做叫做笑佢哋一个叫做左交嘅国家，又话佢哋又话左交，但系点解 恨即系会拉嗰啲散播仇恨嘅人啦，即系话咁都叫做言论自由，因为佢哋如果你散播仇恨或者话咩咩咩族群抵死嗰啲喺 Facebook 度咧，系真系拉得噶，系真系可以判刑噶。 系啊，咁但系即系其实个社，即系其实好多国家都系进步紧嘅。我谂你以前咧都有听过，即系一个叫 VJ Day 嘅 celebration。但而家其實已經好少噶啦，即係以前咧，即係佢就奧紐兵團日之外咧，仲有一日咧就係 Victory Over Japan Day， 咁啊係8月15日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即係紐西蘭同澳洲咧，而家都唔係好慶祝， 唔好再提呢一日噶啦， 好少再提。其實有政治嘅原因啦，因為佢而家同日本係盟友啦。 有贸易啦，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喺纽西兰咧试过 VJ Day 咧系有 parade 嘅以前，咁但系其实日本人同纽西兰人其实冇打过仗啦，第一，咁同埋咧有一日 VJ Day 咧就有啲唐人走咗去，即系嗰啲 celebration， 跟住啲唐人走咗去系俾人赶走啊，即系纽西兰 当佢日本人系嘛， 当佢日本人， 嗯， 咁跟住就当然啦，社会有啲即系。有啲爭議啦，咁到即係到咗我諗十年前咧 ，VJ Day 已經冇人提啦。 嗯， 即係喺澳洲都有同類型嘅嘢嘅。 係，尤其是澳洲人其實都幾恨，即係幾痛，當時都真係幾痛恨日本人。我記得嗰啲戰犯咧，有時候即係睇啲文獻話喺監喺嗰啲。即係好似唔知點樣死咗嘅，即係戰犯喺嗰啲監獄一片啊，有人就係話被虐待致死啦。但係嗱呢啲係冇人知㗎，但係其實咧，你可以聽得出其實澳洲以前二次世界大戰時候咧，因為佢俾日本叫做部分侵略過，其實澳洲嘅白人咧係幾憎日本兵嘅，即係當時。 但澳洲咧係一個比較，即係我覺得係比較理性嘅國家，就係佢哋根本都唔用呢個 Victory over Japan 呢個詞，已經冇用好耐。其實佢哋通常都係講 Victory in the Pacific， 即係太平洋戰爭勝利日，就唔係話係戰勝日本。咁其實都係即係我覺得啦，都係正常嘅，因為你日本喺戰後之喺即係二次大戰之後咧。其实佢嘅国民同埋佢成个国家嘅发展系比好多其他国家优胜，同埋佢哋真系进入咗第一世界啊！ 系， 即系其实一个战败国进入第一世界系好奇妙嘅一件事，而所谓嘅战胜国啊，中国就一穷二白，80年代之前系非常之穷嘅。 嗯。 咁啊，系历史嘅奇妙嘅地方啦，呢、這个就 系。同埋有样嘢令到我都觉得几得意嘅样嘢咧，就系、是、香港人咧系好中意即系好中意攞本叫做英国海外公民护照系嘛，简称叫 BNO 咧 ，BNO。 系 觉得自己系个 土 括户系嘛？ 护照 系啦， 系啊。咁咧， 我都有啊。 我冇，我有一本完完整整嘅英国 passport 嘅，因为好似有啲好多澳洲人一样啦。咁我当然都系有英国嘅祖先啦，所以我有一本好完整嘅英国 passport 嘅。咁我爸当然都有啦。咁有一次，咁我就。即系喺读大学时候咧，就 bachelor 时候，咁咧就有一个香港嘅同学，佢就咧就攞咗一本BNO 出嚟啦，咁就去银行，佢就话之后话今日申请嗰个叫做 bank card saving card 点啊，佢话好好啊，佢话因为我揸本 BNO 啊，咁佢好似对我特别好啊，我话吓系咩会嘅咩？咁我问佢啦，咁你做咗啲咩啊？佢话 诶、哎，佢见到我银行好多 saving， 之后佢就即嗱嗱临波波开咗张卡，我话其实咧正常嚟讲，佢睇到你好多 saving 都会嗱嗱临帮你开张卡嘅咁样。咁 关本 passport 事嘅，关你个 关事嘅 银码。 系啊，其实我又觉得咁样啦，即系其实咧喺真正嘅西方，即系叫做民主世界、民主国家咧，其实你揸咩 passport 咧，如果佢系将你系不同咁对待嘅话，咁呢个就唔系一个文明嘅国家。但系好多人咧就会觉得自己揸呢本咁嘅 passport 咧就会稍为高级过真正嘅大陆人啦，或者揸一本叫做特区护照人少少嘅。但系其实谂咁多会唔会都系一种自卑感咧？因为呢本唔系英国护照嚟噶嘛，因为呢本唔系英国护照嚟噶嘛，其实。 你在外国揸个 passport， 你咩 passport 都好，冇人理你噶。关咩事？本 passport 你嘅，你揸咩 passport 又唔会高级啲嘅。 同埋中国大陆护照都系差唔多色嘅啫， 咪、啊、就系咯， 都系红色嘅啫。 系啊， 所以其实咧，有一样嘢好好得意嘅，又系即系嗰啲新移民咧，或者未攞到永居，差唔多攞到永居嘅人咧。是会比我哋 local 更加会歧视呢个自己国家，即系佢觉得中国唔系佢国家啦，咁有啲人咁觉得，或者自己种族嘅人啦，咁佢觉得自己唔系中国人，但系佢都应该觉得自己系亚洲人啩，我谂下，咁呢样嘢又系几得意嘅，其实我就觉得即系尤其是呢几年咧，啲香港移民啊，或者啲台湾移民，台湾移民反而少啲，香港移民就会呢种咁嘅现象都属于几普遍嘅。 嗯， 冇办法噶，呢个系因为长期嘅自卑感啊，我认为啦，就导致到呢样嘢嘅，即系我个睇法就系咁、嗯。因为如果你即系本身如果唔系对自己个民族或者嗰个 skin color 系有歧视或者有觉得是不合理的，或者是即是怎么说是没白人那么优秀，即是你看自己都看得没白人那么优秀，那你很自然就会即是有刚才你说的那种心态，即是我揸不到的护照、嗯、人家就要用一个不同的态度来对我，是吧、 嗯、 即是我就觉得 好唔健康啊！呢种心态，实在 真系唔健康。同埋，我就觉得点讲咧？即系你去到一个新嘅世界啦，对佢嚟讲，点解系将自己以前嘅仇恨或者嗰种唔开心、唔中意都带到自己新嘅生活咧？即系点讲？即系用人哋嘅缺点嚟惩罚自己啊？系嘛？你咁样，其实你。都是会觉得不开心的，虽然来了一个叫做新的国家，因为怎么说呢，你来到澳洲纽西兰，很对不住，大城市都是很多人讲国语的。其实我觉得在外国呢，讲国语的机会会多讲广东话，是不是香港讲广东话的机会多讲国语的、 啊、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我是来到纽西兰才学会讲普通话，因为识埋好多台湾人啊、大陆人啊，咁你自自然然就要讲噶啦。我又冇话特登去学嘅，咁慢慢讲下讲下，咁成日去下唱下 K 咁就识啦。 系咯， 系啦，好得意咯。我觉得我初初本身我老豆老母送我嚟都系谂住学啲英文啊，可以继续升学啊。点不知学埋普通话咁啊，都系几得意嘅一个过程。我自己就。 系啊， 嗯， 系咁系咯，咁其实嚟到呢度都唔一定系佢哋天堂喎、哦。咁讲，因为我睇到有一篇文章啦，即系一个人就咁讲话，不要以为即系大湾区啦，大陆嘅大湾区啦，咁应该大家都知道咩嘢啊？佢话唔好以为大湾区系天堂。咁我第一个反应咧就系 边度天堂？ 咩香港系天堂咩？ 其实世界上都冇天堂嘅，要死咗先有天堂噶嘛。 即系有时又觉得，我觉得佢咁样讲咧，就即系吓人咯。咁有人想去大湾区发展，咁有乜问题啊？其实冇问题噶，即系我个睇法就系好简单咯。即系你如果系喺香港觉得冇机会嘅，转个环境咯，试下咯，系咪？ 或者住紧劏房嘅，你嘅生活有啲唔如意嘅，咁或者你觉得喺香港做嚟做去都系咁嘅样。咁咪去其他地方睇下咯，因为你系 nothing to lose 噶嘛，咁 why not 啫？系咪？其实你嚟到外国都一样嘅咋，都唔系天堂嚟嘅。你即系我睇到有啲新移民啦，一嚟到咁咧，头一两个月就到处去玩啦，即系嗱好靓啊，到处都。但系你到第三个月嘅时候，你觉得靓嘅地方都去够啦，哇！即系除非你好有钱啦，即系真系嚟享福嘅。如果你系嚟想揾一份叫做稍微好啲工作啦，咁你始终都要考虑你嘅将来啩，系嘛？始终都要考虑仔女会唔会有个好啲嘅生活环境，够系嘛？咁你玩够啦，咁你始终都会谂一啲你想要嘅嘢咯。即系除咗呢个叫做。景色上的天堂啦，当你好靓啦，系嘛？即系其实澳楼啲环境真系几好嘅，都可以讲话世界级嘅。咁点讲啊？都咁你 都生活噶， 系啊？呢、這个美景嘅天堂你睇惯咗之后，咁你都要揾自己事业嘅天堂啊嘛？咁你咁如果好似呢位作者咁讲，喺大湾区乜嘢都系揾你笨嘅，你会遇到好多坏人嘅。制度是好不好的，咁你就冇去啦，咁不如留喺香港啦。我又咁谂啊，即系香港人叫做俾英国人殖民咗百几年啦。英国人当时点样发达啊？就 系佢哋划透啲个地方做生意， 系啦，或者搵殖民地啦，东印度公司啦。咁佢哋都唔知嗰度系咪天堂嚟嘅，同埋佢哋。都好多水手啊、士兵啊，甚至 Captain Cook 啊，都系死于呢啲地方嘅、哦。但系点解佢哋依然会继续开发佢哋殖民地同埋佢哋嘅商贸地点咧？系因为嗰啲地方喺个未知世界，反而你会有机会嘛，系嘛？有危先有机系嘛？ 系啊，一个已知嘅社会，同埋你好熟悉嘅地方，其实有嘅机会咧，如果有嘅话咧，早都应该知道咯。 系， 亦都唔道理咯。老实讲，系嘛？ 都可以咁样讲嘅，我相信系啊，未必可以俾你有机会咯。 系啊， 即系如果你其实谂住想有机会发展事业，梗系要做一啲冒险噶啦。 冇错 啊。你冇冒险精神嘅人，成日都咧就系匿喺同一个地方，就咪变咗井底之蛙咁啫嘛。 系，所以你哋会发即系听众，你哋可以发现咧，其实前英国殖民地咧，好多首长啊，都系苏格兰人啊，爱尔兰人，因为佢哋喺英国系即系比英格兰人啊系会睇低少少，所以佢哋只可以或者唔好讲只可以啊，即系佢哋。会喺其他殖民地稍为多啲机会，所以佢哋就要不断出外开发啦，喺殖民地度做政府工啦，咁样咯，或者经商啦、养羊啦之类嗰啲嘢咯，或者淘金啦，系嘛？ 系咯，即系总之就系一个商业活动啦，即系进行呢个商业活动。咁系咯，即系。其实就唔需要视即系大陆为洪水猛兽嘅，我觉得就即系咁对自己都系唔公道啊！唔单止对人哋唔公道，其实对自己都系唔公道。 嗯， 系啦， 冇错，冇错。 咁啊，呢一日嘅节目都差唔多咯。咁啊，有劳啊 Kelvin 即系帮手剪辑一下，将头先 觉 得唔系咁好嘅地方剪走佢啦。 或者听众有咩想听嘅，我哋都可以俾个 topic， 我哋可以 我哋安排 prepare 一下，系啊 ，prepare 一下咯，好唔好？ 系咯，好，咁啊就咁， 好 就咁先啦，今日好嘛？ 好， 好， 好，多谢大家， 再见， 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